我想我会一直孤单孤单孤单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。话说在刘若英做陈升的助理期间，她除了学习创作，偶尔做配唱，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发展机会，因为公司认为她这个人看上去比较平凡，不太像明星的样子。但是这段做音乐的日子却为她日后的音乐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而在演艺方面，刘若英也很幸运，一次她陪陈升到新加坡参加滚石群星演唱会，邂逅了她事业上的另一个重量级的贵人，那就是张艾嘉。刘若英曾经说过，在演艺之路上，陈升发掘了他，陈升影响了他对人生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态度。在事业的低潮期，是张艾嘉找他拍摄了第一部电影，他信任张艾嘉胜过他自己。在刘若英自己没有把握的情况下，张艾嘉说他能够做到，他就一定能做到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听一听成为红花的刘若英演唱的一首《很爱很爱你》。 想为你做件事，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。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刚刚的这首歌曲是刘若英的《很爱很爱你》。那说完了刘若英，再说一说如今的歌坛天王周杰伦，曾经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绿叶。那周杰伦曾经在他居住的狭小空间当中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的乐谱，他写音节，写和声，把潦草的歌词写在外卖的菜单背后，然后累了就在一大堆的布满灰尘的兔娃娃当中倒头就睡，再像变戏法似的创造出另一首流行歌曲。那他也很少踏出录音室的门，只靠拉面和炸鸡以及做梦过活，但是他的创作热情却非常的高涨，先后为很多大牌艺人写过歌。那么周杰伦是如何从绿叶变成红花的呢？一首他早期的歌曲《简单爱》之后我们再继续聊。 说不上为什么 刚才的这首就是周杰伦的《简单爱》。那正所谓付出就有回报，老天总是垂青努力之人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一直都在发掘新人的吴宗宪发现了周杰伦，并且毫不犹豫地签下了他。那吴宗宪还热心地为他提供了一个地方让他睡觉，并允许他把沙发后边的一块地方变成一处小型的流行乐工厂，好让周杰伦专心地写歌。而从那之后，周杰伦慢慢地走上了属于自己的星途，在吴宗宪的包装下一路窜红，成为了巨星。好了，来听一首周杰伦和费玉清对唱的红歌《千里之外》。 无言如深夜，风铃如沧海，我等雁归来。时间被安排，演一场意外，你悄然走开。故事在城外，浓雾散不开，看不清对白。你听不出来，风声不存在，是我在感慨。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？哪怕如尘埃的未来，经不起谁来猜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。透明着尘埃，你无瑕的爱。你从雨中来，湿化了悲哀，我淋湿现在。芙蓉水面在，真心应犹在，你却不回来。被岁月覆盖，你说的花开，过去成空白。来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好的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欢迎各位继续搭乘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我们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。有着天王杀手之称的周华健，大家都很熟悉了，虽然不是所谓的天王，但他的实力绝对的是超一流。其实周华健也曾经有过一段默默无闻的很难熬的绿叶时期，那是14岁的时候，三哥送了一把吉他给周华健，那个时候的周华健正着迷于温拿五虎的音乐，而有了这把吉他，使他和音乐越走越近。后来周华健在民歌餐厅唱歌的时候，有幸结识了李宗盛，李宗盛当时已经是滚石唱片的制作人大牌啊，因为他的推荐呢，周华健进入了滚石，从制作助理开始做起。那个时候他读大学读到大四，还差半年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了，但是他已经等不及了。所谓的制作助理其实就是个打杂的，每天清洗唱头，保养机器，偶尔还需要订盒饭，这样的工作一做就是两年。也是那段时间，通过对各种音乐的接触和积累，使他在滚石的音乐氛围熏陶下为潘越云创作了歌曲。来听一首周华健早期的歌曲，让我欢喜让我忧。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对不起你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，难再续。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你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刚才的歌曲是周华健的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在音乐上一直很勤奋的周华健，后来被介绍认识了音乐人陈扬，开始接唱了许多红遍台湾大街小巷的广告歌，创下了四个月当中唱红了近40首广告歌曲的记录。那终于李宗盛说服唱片公司给周华健出唱片了，那张名为《新的方向》的唱片也奠定了周华健在台湾乐坛最初的地位。随后周华健推出了创销售记录的《寂寞的眼》，这张专辑更是在台湾乐坛引发了巨大的轰动。了解过了今天我为您介绍的这几位绿叶变红花的艺人，我相信各位也会惊异于他们的华丽蜕变的。其实呢，用一句咱们中国的谚语就能很好的解释，那就是真的很简单的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也希望大家都能做一名生活当中的有心人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休闲之旅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，最后再送上一首周华健的红歌《朋友》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代表调度林奇，技术吴博，感谢各位的乘坐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这些年一个人，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累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，真爱过才会懂，会寂寞会回首，总有